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吧。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2021年度最美的书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来自全国各地21家出版社的25种图书荣膺本年度最美的书称号，其中就包括由普普兰绘本馆出品的《夏天的故事》。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本木刻绘本，全书都是由木刻一刀一刀完成的，18幅细致入微的木刻版画引领我们走入盎然相去的山野林间，让孩子们感受自然放飞自在天性，也让成人重温心中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那么在创作这本最美的书的过程中，有哪些奇妙的故事呢？让人震撼的木刻版画的形式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又是如何完成的呢？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2021年度最美的书《夏天的故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本非常漂亮的绘本哈、叫做《夏天的故事》。现在是冬天，那我们在这样冬天的这样一个比较寒冷的时候，来感受到温度，感受到温暖，来讲一讲夏天的故事。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普普兰绘本馆的主编，也是我们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李波。李波，你好。 主持人好，我是普普兰绘本馆编辑部的李波。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这本书的绘者、版画家，也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李晓光老师。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李波老师好，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晓光老师呢，现在在南京，不在北京。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呢，邀请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夏天的故事》这个绘本呢，刚刚获得了这个中国最美的书，是吧？ 对， 的确非常的漂亮，而且制作也非常的精心。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二位，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聊一聊这本书创作背后的故事。先请李波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我们《夏天的故事》这本书最开始的时候是先有一个文字稿，看到文字稿的呢，还是先有李晓光老师的这个版画的？刚开始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跟大家讲一讲。 这本书呢，刚开始是先有一个文字稿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文字作品，我们决定把它做成绘本的时候，然后再找到了晓光老师来给他一起来完成的这个故事。 那最开始这个文字稿，普普兰绘本馆这边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知道了得到了这个文字稿？ 其实最早看到这个文字稿呢是很多年前了，我记得是2015年的夏天。当时呢是我们绘本圈的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把这个文稿发给我的，然后他呢也是魏杰老师的朋友，就是这个作品的文字作者、 文字作者魏杰。 对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魏杰老师他其实也是出版过很多这个儿童的小说，是吧？而且还获得了这个很多的奖项。 对对，所以呢，魏杰老师平常呢也会有一些文字方面的创作。然后这位出版圈的朋友呢就发给我了这个作品，然后说普普兰有没有兴趣把它做成一本绘本。 第一眼看到这个故事，我就会觉得哇，好有画面感，啊，就非常适合创作绘本。因为魏老师的文字呢，它本身非常富有文学性，就是如果您读到的话，会觉得啊，你看文字也非常的紧致，然后有节奏，它有文字的美感。嗯，同时呢，因为魏老师本身也从事绘本相关的工作，所以他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是有带着画面感来创作的。 嗯 啊，所以我读到的时候会就感觉有一幅一幅画面在眼前流过这样的感觉啊，我觉得他特别适合创作成绘本。然后我就跟他说啊，那我特别想那个做这个作品，就是我们想跟魏老师合作一下。 那当时刚收到这个文字稿的时候，名字就叫夏天的故事吗？ 对， 那因为夏天是颜色非常丰富的季节，而且呢夏天的色彩也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嗯， 但是我们大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却发现，因为这本书采取的是一种版画的方式， 嗯， 就是除了文字当中哈有一点点小的绿色的点缀之外，剩下都是黑色和白色。那么我们当时是如何确定说，哎，要把夏天的故事这个绘本通过版画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来把它表现出来的？ 说起这个书最终确定了版画，我觉得这个得感谢一下小光老师。因为从出版方的角度来说，我们最初其实并没有设定为它一定要用版画来表现。就是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会认为我们平常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彩铅啊、水彩啊，也都足以去表达这个作品的内涵和情感啊，它都是可以的。但是我结识小光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版画是非常优秀的了，然后所以呢我其实心中是有所期待的啊。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本书也是我们第一次和魏老师和小光老师的一个合作嘛，然后一般来说不太会勉强作者说去，我觉得是有一点无理的要求啊，就是因为用版画创作绘本它非常的难，说实话我自己都觉得刻一幅画要多长的一个时间，更何况要刻一个故事啊。所以说我是不敢提的啊，但是的确是在后来的这个不断的大家去讨论分镜的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小王老师越来越喜欢这个作品。 嗯 啊，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说哎呀，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版画的这个形式是不是可以啊。然后当时我心里面就突然觉得哇，我太激动了。这个可以请小光老师再展开跟大家聊一聊，我觉得。 嗯，对，正好也问一问这个小光老师哈，就是您当时决定说还是要用这个您最擅长的版画的方式来表现这个绘本当中的故事，您是怎么考虑的？ 其实一开始我也是确实没有，并没有想到用版画这种方式。 嗯， 因为开始的时候咱们那个波波兰包括那个李波老师这里并没有对我提出在这个表现手法上面有什么明确的要求，就是放开了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因为一说到夏天嘛，夏天的故事首先想到的是绿色、阳光这些东西。 对， 我觉得可能水彩是一个首选的一个方式，因为它从颜色上面，从这种表现的语言上面比较适合表现这种夏天的这种意境。但是因为这个草图画到一定程度以后，我突然觉得可能这种水彩这种语言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比较多了，而且呢缺乏一种特色。这么好的故事，我是想能不能用一种更加独特的方式来表现。 嗯， 后来因为我平时搞了好多这种木刻版画的创作，我想哎，这个我是比较熟悉的，那我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做呢？但是我其实是心里是没底的。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这个创作的周期，包括这种黑白的语言能不能被读者或者说是被大家接受的问题，然后我也不敢肯定。当我把这个想法提出以后，没想到就是咱们李波老师，咱们普普兰给我一个积极的反馈，鼓励我说你大胆的尝试没问题。 然后于是就决定 啊， 我当时跟小光老师说，我说这个在国外有没有人这么做过，我说我是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因为毕竟那么多作者和作品。但是我说在国内还真的是没有见过用这么整套的一个这么细致的版画能创作绘本的。所以我当时跟他说，这个您这是后面有没有来者就不知道了，但是前五前是五谷人。 编辑部的故事， 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问一下这个李晓光老师啊，他这个版画创作的过程是不是特别的复杂呀？又是怎样一个流程？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除了前期就是草图和这个画分镜、画稿子的这部分以外，因为版画它涉及到后面还要进行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繁琐的一个操作，比如说我们会经过前期的这个木板的这个打磨、光滑、打磨准备，然后呢，将这个稿子想办法要拷贝到木板上，然后在上面再进行这个刻制，刻制完以后还要来进行试印，然后呢调整，最后正式印制，这样一系列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繁琐的一个过程，最终才能呈现出印刷穿以后的一个画面效果。确实是比直接画要麻烦一些。 现在我们看到的哈，就是这本书当中这样的一整页一个开页是吧，就是一块木板是吧？ 是的是的 是 的，就是我虽然画面是这么多，基本上是每一块板子就是针对一张画面，然后呢画面里的小图也是我在同样一块板子当中刻出来的。比较完整的呈现了我当时刻完以后的一个状态。 那么刻出这么一张版画，这么一块板子的版画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 因为我这个周期比较长，就是整个持续下来这个光木板的刻制大概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具体到每一张的话这个长短不太一样，有些比如说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我会投入的时间多一些，然后时间少的时候然后会陆陆续续的来做。基本上一块木板的话我觉得快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来月或者22天左右。 天哪，这还是快的。 对对， 而且前期 是 准备工作是非常的充分的，就是老师在刻之前然后仅仅是打磨分镜和细致草图我们就花了2年时间。 这还不包括刻上去，刻到木板上的时间。 没有，只是前期 那这样的话太花功夫了。哎，这里再问一下李晓光老师啊，您觉得这种版画这样一种艺术形式，那么它的这种表现的特点和之前咱们所说的其他的这样的绘画的这样的风格，它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独特的地方？ 首先是在版画语言里面，它比通常我们手绘的这种方式，它的画面呈现的会更纯粹一些，然后呢在绘画语言上会更加的有表现力，会更凝练一些。你比如说我用的是这种黑白木刻的方式，它其实是相当于过滤掉了色彩，然后纯粹的用黑白这种语言来展现这种夏天的这种缤纷，它其实是使得画面变得更加的独特，更加的这个淳朴，或者说是更纯粹一些。 像版画只能表现黑白吗？会不会版画也会出现别的色彩呢？ 可以的，因为我用的是黑白的这种黑白木刻，其实版画也能做成比如说套色的木刻，可以是这个各种颜色都有的，但是那个的话它的语言最后呈现出的状态和黑白不太一样。对，但 是 我选择的是黑白的方式。对对对。 那您觉得就是因为这本书夏天的故事嘛，您最终选择用黑白的方式来表现把这些夏天丰富的色彩完全把它基本上相当于抹掉了。那么您觉得能更好的表现出这样夏天的这种风格和感觉吗？ 用黑白的方式其实是相当于让颜色变得纯粹了，这样的话其实给读者留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就是这些颜色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然后想象着或者说是能够感受到它的颜色的感觉，我觉得就够了，不一定非要把它这个五颜六色真正的比较实实在在画出来，那我觉得可能反倒限制了我们想象了。你比如说它那些鲜花是吧，我们看的是花，知道它肯定是五颜六色的， 对， 至于是什么颜色我觉得读者可以想象，它可以是红的也可以是黄的，更能丰富我们的想象力吧。 这个我觉得有点像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的这种不同的感觉差不多。 哎，对对对。 那么您花了那么长时间把这些版画一块一块的刻好了，呈现在我们编辑的面前，我想问一下李波老师哈，您看到这些版画，您肯定见过一块一块的板的这样的真的这些版画，您看到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不是一次看到的，就是因为小王老师在创作过程中，他会不断的就是跟我去分享他的那个创作的过程嘛，所以我一直知道就是老师选择这样的方式，然后大概也知道最后大概能呈现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从您刚才的那个问题来讲，我觉得就是老师选择这个版画，可能颜色它是比较单纯的，然后但是呢，它恰恰是我觉得特别契合这个作品的。因为这个作品呢，它本身是有一点就是成人的回忆的调调在里面，而且它虽然读起来是作者的一个童年的回忆，但是这个童年的回忆其实跟很多人是可以共通的嘛。所以呢，当我们没有赋予它太多的色彩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在不同的人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属于他们的童年的。而且作者所描述的那个童年，它不像现在的孩子的童年这样的这种色彩缤纷，然后那个时候大家的记忆中的童年往往都是非常的质朴的。所以我觉得恰恰是这个选择的这种版画的这个形式，这种黑白的形式，给了这个书就是最契合它的一种图画的一个搭配吧。 问一下李晓光老师哈，这个版画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么一套一整套下来，您觉得对于您来讲比较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比较困难的地方，我觉得除了这个比较大的这种工作量以外，因为需要我一刀一刀的每一张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投入来完成，这是一方面。但我觉得最难的其实还不是这个，我觉得是在这种创作周期比较漫长的情况下，怎么样保持对于具体的画面的这种鲜活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这是比较难。 再问你一些有关版画的基本问题哈，就是版画往木头上刻是要用这样的刀是吧？那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刀呢？ 我们的这个版画这个刀呢并不复杂啊、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这种现代的木刻是由鲁迅先生当年然后推广来引进过来的，或者说是在国内提倡起来的这种创作。但这种刀具呢基本上现在市场上很多啊，但是主要的就是包括这种刀口是圆形的，还有就是刀口是三角形的，就是主要是这样两种刀型。然后具体的不同的刀可能刻出来的效果会有差别，比如说它有些刀适合刻出线条，有些刀呢适合刻出圆点，有些刀呢适合刻出大块的啊，不一样。 版画用的木头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有，因为你像我们现在比较大家常用的这种木刻的工具，木刻的材料主要是现在用的是这种断木板，但是我这个呢因为画面当中有很多细节，另外呢我有好多线条也比较细，可能用普通的这种断木板是不行的，我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古籍的这种雕版印刷的那个木板，也就是梨木板。 这样的木板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为什么说梨木板就能够更好的表现出它的这样的一点点的细节？ 因为梨木板呢它首先它的木质比较细腻，然后呢它的软硬比较适中。它适合雕刻这种比较丰富的细节的东西，特别是线条。然后呢它在印制的时候呢它也比较这个坚韧一些，它不容易出问题。对，所以说中国传统的这种古籍的这种雕版也都用的是基本上用的是这种梨木板。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我们为了创作这样的一个绘本，还专门去了汉中去采风是吗？ 对。 对，这个采风是怎样一个采风的过程？当时又为什么选择去陕西汉中这样一个地方？二位谁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先说一下采风吧。一会儿小王老师补充一下当时采风的真实感受好吗？在绘本的创作过程中，采风是经常要去到的一件事情。是因为采风过的作品，然后你去到了相应的就是与故事相匹配的环境中，创作者才能够对这个环境有更加真实的感受，那么你描绘出来的画面才会是更富有情感能打动人的。那对于这个编辑来说，就是我们编辑经常会和作者一起去采风，可以跟作者共情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作者和编辑更加的加深了解。 就是非常有助于大家一同来协助完成一个作品到更好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绘本呢，我们当时也一起去采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作品本身是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故事，它取材自文字作者魏介小的时候的他的童年回忆。所以呢我们当时呢选择去汉中，就是因为那是作者魏介老师的童年的故乡。我们其实当时并没有去到陕西汉中的简池因为那个路途交通特别的不便。小王老师您还记得吗？我们其实当时去到的，然后实际上是叫镇巴县。 哦，对对对， 对，它那个简池是镇巴县的一个下面的一个镇，就是要再去到这个真正的镇上的话要经过非常长的车程，而且就是据说夏天如果下雨会有一些那个石头掉落的危险它那个是非常不太容易到达的那个地方所以当时是在镇巴的这个地方，也算是魏杰老师的故乡的吧就是能看到那个崇山峻岭完全原就比较原汁原味的感觉以及呢就是那个地方还保留着一些跟魏杰老师小的时候生活的状态比较接近的原始的老房子还有人民生活的状态，然后在那儿都是可以看到的。 问一下这个李晓光老师您去了以后您觉得走那么一圈去当地采风对您的这样的一个版画的这个绘本的创作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我觉得那次采风对这次创作其实是具有一个决定性的意义的。因为之前这个故事的背景其实和我的这个成长经历比较接近，但是因为我的那个童年的地方生长的虽然有山，但是和这个故事当中描写的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那里山上树还不怎么多，然后呢并不像魏杰老师描写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我觉得去一趟作者他的那个真实的这种成长的环境，然后感受一下可能会对绘本创作有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去了以后确实感觉到不一样，因为印象当中的陕西应该是黄土高原或者怎么样的，结果去了以后我发现崇山峻岭山高水长，然后呢漫山遍野的那种绿色，包括看到了好多当地的那种居民的生活的那样的一种环境，无论是房屋啊还是一些生活的一些工具农具，然后甚至一些农作物一些植物，这些东西其实后来都出现在我的这个画面当中了。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采风的过程是把它拍成照片吗？一张张照片吗？还是说你要现场就是拿笔先把它画下来？ 因为我们路程走的也比较远，然后呢更多的时候是感受，另外呢拍一些照片素材，这样的话记录下来先。 那么汉中那样的一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就是像您在这个绘本书当中夏天的故事一个绘本当中所描绘的就是那样的一个很淳朴的村子，孩子们的生活也非常的快乐是不是就是那个样子呢？ 现在要找到这样的就是生活和以前保持着差不多同样生活的状态其实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找了当地的人去咨询，然后哪个地方可以看到比较原始的状态，然后才跟着去。而且当时有请到就是文字作者魏杰的舅舅，然后给我们做领队他当时还在那边工作，所以呢相应的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然后呢而且走到当地即便是去到了这种地方要一个一个就走到那些真正的农家，然后去问，有些是到了那儿反而可能是看不到的，然后还要去问他们哪里还有这样的老房子和老的东西然后跟着他们的指引，他们可能会很热情，就是当地人会说你跟我来，然后我带你们去看看那边还有什么的 我们看到这本书一本绘本其实现在只有三种颜色除了黑和白之外就是绿色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文字当中基本是每一页吧有那么几页可能没有，那么会出现这么几个字是绿色，那我们当时在这样的编辑排版的时候我们是如何考虑的？ 这个是后期的一个想法了然后因为基本上小王老师完成了这个木刻创作以后就进入了编辑的一个就是最终让这本书呈现出来一个比较完整的形态的一个部分了那关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一般会涉及到就是这整个书的架构，然后从版式，然后到这个文图的设计，然后呢再到就是甚至是选址，然后这种都是会要综合去考量的那所以刚才我 说了，就是小王老师的这个图其实它是完美的匹配了文字的风格，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说这个整个的设计也能够呈现出来，就是与它相呼应。所以呢也是纠结了很长时间，然后因为当时也跟小王老师商量是不是可以局部用一点点的色彩来让读者的视野上有所那个新鲜感，否则的话整本书如果都是黑白的话，那可能大家看起来会觉得有一点那个视觉上的审美疲劳嘛。 您说的局部是在画的局部， 当时对，当时也有讨论过，但是都不太好，因为就会觉得有点人为的那个去影响这个画面的痕迹了，然后经过了一些尝试，所以后来呢我们选择了就是完全保留版画的原汁原味，但是选择了唯一的一种就是能够代表夏天的绿，然后给它做了一些相应的设计，突出它是夏天的故事啊，你记忆中的那个夏天可能最多的颜色就是绿色。 对，另外呢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书签，是吧，我就发现在绘本书当中好像有书签的并不是特别多啊。我们当时怎么考虑到说在这本书当中还要设计一个小书签的， 就是很希望它能够这个书的整个的风格就是一体化的，所以刚才我讲到了就除了设计还有用纸，比如说这个纸张首先选择的是那个纯质纸，然后就跟普通的绘本的纸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您视觉上来看会觉得它是那种比较质朴的颜色，就是也不是特别的白，然后而且它有一种很淳朴啊，如果是我们常见的绘本的话会比较的亮和光滑啊，然后那个呢是专业上叫铜版纸了啊，这种是那个纯质纸，就是会比较适合像这样的这种作品啊。那包括书签的设计也是考虑到了整体的这本书，所以从那个我们常规的绘本是很少做外面那个护封，就是您看到的， 对，没错， 对，包括这本书我们也给它做了设计了护封，然后让这个护封和封面，然后这个在设计上能有所呼应啊，然后同时呢加了这个小小的书签，然后就是整体上你的阅读感受会比较完美一些。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2021年度这个最美的书日前也揭晓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介绍的这本这个夏天的故事也是获得了这个最美的书的这样的称号哈。那么您二位认为那这本书之所以说它美，它美在哪里啊？二位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我们叫它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的这种，一个呢是朴素之美，还有一个是它比较真诚之美。就这两方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从这个绘画上它有多美，我觉得这个不重要，这个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和真诚。 您能具体的解释一下怎么个朴素怎么个真诚吗？ 朴素呢，我觉得一个是这个故事传达的这些主题或者是传达的内容是朴素的啊，因为他讲的是大山里的孩子的这种生活，或者是他的这种童年的这种种种的这种有意思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朴素的。另外呢就是我用的是这样一种黑白的木刻的方式，这种手法我觉得是朴素的。真诚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用这样一种比较投入大量的这种时间和工作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是抱着一种比较真诚的一种态度来完成这次创作的。然后呢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文字也是体现了魏杰老师的他的一种对童年的真诚，或者说是对这种夏天的这种回忆的真诚。 好的，下面再问一下李波老师啊，那您觉得这本书我们说它美在哪里？ 其实整体上来说我跟小王老师的想法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我觉得小王老师还是有点谦虚了，就是在这个刚才您说这个其实版画可能未必那么的重要，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在那个评委把这本书从很多书中间选出来的时候，它应该是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量呢，一个就是它是绘本嘛，它就是有文字和有图的，那么它应该是文字有文字的美，然后图有图的美的，当他们集合起来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是很美的一本书的时候，它才能是美的嘛，对吧。至于说刚才我说我认可小王老师的这个说法，也是我觉得整个的这本书的它的创作过程然后都是很美的。就是得知这本书获奖以后，然后就特别开心的，然后在群里面跟两位老师发了一段话，然后我把它带来了，我给大家读一下好吗。魏老师的等待和 小光老师的慕课都很美，整个过程中大家想的都是怎么把这本书做好也很美，文字和图画中流淌的质朴的情感也很美。 嗯 啊，我觉得大概可以概括就是我的这个感受啊。 嗯， 因为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刚才也跟您讲过，前期从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绘本，然后到现在已经6年了，就是这么漫长的时间，而且从开始和小光老师一起做这本书，应该是2016年的夏天是去采风的，那到现在就5年了。 哦， 前面2年大概是在打磨分镜和创作锡纸草图，接下来的2年大概是等小光老师的慕课啊，最后的1年是我们的一些后面的一些收尾的工作啊，还有设计啊、出版前的一些准备等等。那么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内，然后所有人基本上都没有说这个去着急说你这书什么时候能出啊，然后呀我都做了这么久了，然后什么时候才能刻出来呀，或者说是这个咱们怎么去把它卖呀或者什么的，没有作者说去提出这样的问题，然后所有的沟通都是在哎这个书这样做是不是可以更好啊，这样做是不是可以更好，所以你会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没错没错，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很多不同的这样的绘本哈，而且呢现在绝大多数绘本都是色彩丰富多彩的，那么其实这本书是我们介绍的这么多绘本当中唯一的一本黑白的，太有特点了。而且现在呢大家这个探索绘本的表现的这种方式也非常的多，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有一年获得最美的书的一个绘本叫天上掉下一头鲸啊，那个绘本是用去景德镇的瓷器啊来烧制成的，那我们这本书是用版画来刻出来的。那我想问的就是当我们的小朋友们或者小朋友的家长们看到了这个绘本以后，读了这本书之后，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哎，小王老师跟儿子有读过这本书吗？ 对，我儿子肯定是读过，因为包括里面有一些形象，因为我是来源于我儿子的一个素材。 哦，是吗？ 你们能发现自己的影子，他会说：“哎呀，这个是我。”有这样。但我觉得可能他还不能代表普通的读者来看这本书的时候感受。但是我觉得从这本书来说，我觉得他不光适合孩子读，他可能呢，他也适合大人读。因为有好多的这个我的一些成年人的朋友，他们拿到这本书以后，他们会给我发回来的反馈，会写大段的文字，他们会谈这本书的感受，就是对家长来说会很有共鸣。然后呢，他们也希望把自己的对这种童年的也好，或者说是这种以前的这种纯真的这种时光，然后呢希望传递给孩子，然后呢希望他们来热爱自然，来享受自然，来亲近自然。但是具体孩子的反馈，因为我还没有更多的接触，还不好说，听李波老师来说一说。 对，您来介绍一下。 我这么看这本书啊，就是我们国内的绘本市场来看的话，可能大部分是属于孩子的一个市场。 对。 但是呢不等于说所有的书都是要给孩子读的，就是不能说仅限于给孩子读吧。所以我也觉得这本书是可以就是孩子和成人都可以去感受的一本书。孩子可以看到一个哇，原来可以在山野里面然后如此自由自在的去玩耍，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世界。然后父母呢也可以从中看到可能是与自己记忆中的那个故乡那个童年所接近的一个故乡和童年。然后其实还有一点是我们一直是在讲究就是绘本是要亲子共读的嘛，那其实这个亲子共读大家都往往更注重于就是说家长和孩子共读的时候你能够帮助孩子什么，或者说是你能够给孩子去指引什么。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作为父母之间去交流的一个纽带。就是我们成人其实经常可以就是很想把自己小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可能是想讲给孩子听的，但往往可能没有这个契机啊。所以呢像这本书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亲子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你可以借此跟孩子聊聊你以前的那个小的时候的童年是怎样怎么样的，对吧？爸爸妈妈的小的时候的故乡是什么样的。它其实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就是有一条情感连接的一个纽带啊，我觉得他们会非常喜欢这样的爸爸妈妈。 没错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夏天的故事这本书背后的这么多的故事哈。那感谢二位，谢谢李波老师，也谢谢李小光老师，谢谢二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